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在这一段时间，承蒙北京的同学为我请了一位中医啊，在香港呢给我调整身体，一个疗程是10天，每天呢是5-6个小时啊，所以我们的这一段讲经的时间就确聊10几天。疗程结束之后确实有点效果啊，我也很感谢到台湾来参加今天清明祭祖法会，顺便在高雄有复诊牙齿啊，停这么多天呢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无量寿经呢，很惭愧啊，这请大家原谅。我们总是尽量抓住时间。那么讲什么呢？啊，到这边来，华为给我安排了。我听说好像是四次就是8个小时。啊，我想来了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一篇经文就是第6篇。法大誓愿。这是经中的精华。我们多几遍学习有好处啊，一定要深入，要建立信心啊。师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说了许多的经论流传到中国来是一部分啊，小乘很圆满，跟现代南传的经典相对比，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大概只比我们翻译的多出不到50部。小乘经典也将近有3000部啊，可见的不到50部几乎完完全全的传到中国来。那么大乘佛法佛说的更多啊，可以说是传到中国来的是精华啊，在佛陀那个年代2000，按照中国的算法是3000年前啊，交通非常不方便，佛经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啊，是很笨重。这个贝叶经现在故宫博物院里面有展览，诸位去参观能看到啊，树叶裁成长条，2边打2个洞穿绳子，很容易 散开，很容易丢失。啊，所以来到中国，都是这些法师们精挑细选。啊，选出东方，东方是大乘根性。啊，契合大乘根性根基的人，优先传入中国。啊，从汉朝一直到宋朝800年前，啊，大乘的精华了，全传到中国来了。这中国人有福啊！啊，真有福。我们看这2000年来历史上所记载的，啊，汉明帝永平10年，啊，国家派遣的特使到西域，是礼请高僧大德，啊，到中国来传法，所以佛教是皇上派特使礼请过来。不是自己来的啊！那么到中国来之后，朝廷非常慎重，跟中国的儒道很快就集合成一体了啊！这中国传统文化，大家谈起来都说是儒释道。啊，一点都没错。啊，儒释道构成中国传统的文化，顶之三足，缺一不可。啊，佛教传到中国来，帮助儒跟道的提升，同时儒跟道啊。对佛也有互补，啊，换一句话说，这三家呢都提升，非常难得，在中国这2000-3000年，每一个朝代都有圣贤出现，啊，这圣贤教育。佛菩萨出现，啊，留下许许多多的著作，书籍在大藏经里。我们有幸生在中国，中国今天也是乱世啊，苦不堪言啊，这有幸怎么讲法？啊，有幸是能遇到佛法，佛在经上说得好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得人生闻佛法，这是非常稀有、难能可贵啊！为什么？只有佛法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生死的问题啊！除佛之外，了生死出三界做不到啊！世间宗教很多，宗教能帮助我们升天，高级的宗教 能帮助我们生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天有二十八层，佛说得很详细。二十八层再向上去，才脱离六道轮回。啊，宗教里头有没有呢？没有，没有这个道理，也没有这个方法。啊，佛教有。佛教的小乘阿罗汉啊，四果四相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叫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这四种人超越六道轮回了啊，真的把生死问题解决了啊。可是这四果修行时间很长啊，要用我们一般的来这个观察，几乎是不可能的啊！要怎样才能证得出果？佛告诉我，要放下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就是见烦恼。见烦恼有五大类啊，五种。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这五个五种见惑断尽了，正小乘出果啊。什么叫身见？执着这生生活，诸位想想看，哪一个不把生看作我呢？啊，世尊告诉我，这是绝大的错误。啊，把生当作我，这是所有一切罪业的根源。人为什么要造作罪业？都是为了苦，都是为了这个身体。错了，不但错了，大错啊！那身是哪一个人不把身当成我呢？人如是，畜生也如是。啊，三途众生如是，上面欲界天、色界天乃至于无色界天也如是。这个事情难办了。啊，佛告诉我们的无我，宇宙之间没有我。啊，这个我是个错误的观念，完全错了。啊，那么佛经上一开头如是我闻，他也讲我。啊，那个我是阿难自称的。阿难是觉悟了的人，真的是无我，因为大家都把身体当成我，他跟我们谈话了，不说我，我们就不懂啊，啊，听不懂了，所以随顺世间，世间人说这个身体是我，阿难也成我， 啊，但是我们世间人执着真的身体，真的是我，阿难不执着。阿难恒顺众生，众生这么说，我也姑且这么说。我们执着，他不执着，这就高明之处了。啊，所以身见头一个要破的。啊，大乘教里，我们看《金刚经》。很多同学都读过《金刚经》的前半部，破思想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执着。这四种现象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要说没有，这么多众生为什么执着呢？啊，执着是迷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不执着没事，不爱事，执着就爱事，就麻烦了。啊，麻烦什么？一执着就变成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自作自受啊！啊，宇宙之间有没有六道？没有啊。从哪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佛知道。啊，佛把这桩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在世间是大彻大悟啊，真的明白了，明白了人怎么回事情，宇宙怎么回事情。那他不但是明白，彻底的明白了。他一生教学啊，佛法确实不属于现在所谓的宗教，我早年学佛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是这样入门的。啊，他讲这个单元的时候，开头就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些话我从来没听说过，没有人讲过。啊，我对于老师非常尊重，非常敬爱。啊，老师对我的照顾也比一般同学多，多了很多。啊，在那个时候我有疑惑，我向他请教，我说佛教是宗教啊，是迷信的，他怎么会有这些？啊，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得。啊，所以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我相信。老师又告诉我， 两百年前，中国寺院庵堂，这是佛教道场，都是学校，这里面住的出家人，还有少数在家居士，啊，也常住道场。他们确实有道德，有学问。啊，学佛容易，但现在的佛教难了。啊，寺院庵堂有，他们已经不学经教了。啊，他会念经，经里什么意思，他不懂。不但佛教如此，其他的宗教也如此。早年，印尼瓦西德总统，啊，跟我也是老朋友，他是伊斯兰教信徒，他告诉我，他说我们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对于古兰经阿拉伯文写的原本能够背诵的人很多，念得很熟，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听了之后想到，那就像我们念咒一样，啊，佛门里面咒语是没有翻译的，只叫你念，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但是佛门真的，你只要去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只要去念。念久了之后啊，会开悟。那这什么道理？一心专注是定啊！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修定，修定的方法无量无边。所以佛法讲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性啊。法门无量无边，读诵啊也是一种方法，特别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那就用读书这个方法让你去修定去，你只读，不要想意思，不要想道理，一直念下去，一遍一遍念上几千遍，心定了，把妄想念掉了，把杂念念掉了，哎，就能开悟啊！啊，我们为什么不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悟门。啊，障碍除掉之后啊，不定什么缘分，一下就明白了，开悟了。这一悟，就一切都通达明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知道了，像诸法的真相都明白了。啊，所以佛法跟中国古圣先贤主张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些方法，那这个书念上一千遍之后什么意思完全明白了啊，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需要人知道的。啊，古时候很多教学都用这方法。啊，开悟之后了，让学生讲这部书，讲给老师听。老师听了点头，没错，叫印证，给他做证明，他就真的开悟了。啊，同时。在中国古代没有开悟的不能讲经，啊，没有开悟讲经 讲的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真实意言，如果是开悟的，那你跟佛的见地是平等的，那叫如来真实意啊。所以开经意义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言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你也要开悟，你开悟之后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层次是平等的啊。佛所讲的就是你悟到的，你所悟到的就是佛讲的，这才有资格讲经啊，才有资格做注，给经做注解啊，才能造论啊。论就是研习的报告啊，这些都在大藏经里啊。所以佛法找不到真正老师，你懂得佛教学的理念方法，你可以成就。啊，这种成就的人在佛经上称为独求啊，没人教你啊。到以后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好老师给你印证啊。为什么？这叫感应，你达到这个境界了，佛菩萨会应啊。你达到这个境界是感，佛菩萨应，佛菩萨现身来给你做印证这在中国历代常见，不是少见的啊。所以你要问，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乱世，有没有老师能开悟吗？能正果吗？能啊。你要完全遵从佛陀教诲的理念方法，不能有丝毫怀疑啊。在中国有几个好样子，唐朝时候你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成佛了啊，他不认识字，他是个樵夫，砍柴卖柴过日子，生活非常清苦啊。听到偶然听到别人念《金刚经》，他听着很有味道啊。人家把这部《金刚经》念了一遍，念完了啊，他在外面窗户外面听啊，听完之后到里面去找念经的人啊，就问他，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啊。别人告诉他，他听得很喜欢啊。别人问他几个问题他都能回答，这个人很有善根，很有智慧啊，觉得这个卖柴的人呢根性好啊，就劝他到五祖，五祖住在黄梅啊，到黄梅去参访五祖，让五祖给你印证啊。那他家里穷啊，还有个老母亲啊，啊，这个人很慷慨，给了他十两银子做安家费。十两银子他砍柴卖一年也得不到啊啊。那么另外找一些佛友照顾他母亲，这样他放心 啊，在黄梅住了8个月，你看五祖衣钵传给他了，谭经是他口述的，别人笔记的，啊，可以说看，可以看看，你就明了了。啊，再看谭经里面有个慧民，也是无所的弟子。啊，六祖这一波之后，大家不平啊，心里不平衡啊。啊，因为别人看他的身份，他是义工啊，他是来道给我们道场做工的，他也没有给我们参加禅坐啊，啊，学习经教没有啊，8个月都在对方里头冲迷破柴，一钵怎么能给他呢？啊，没有一个人幸福，所以大家出去找，把他找回来，一钵夺回来。啊，这应该是五祖年岁大了，老糊涂了。怎么把衣钵给一个砍柴的人啊，慧明真的飞到他了啊，他也看后头来人追着抢衣钵，赶快把衣钵放在路旁边，自己藏起来啊，你要衣钵，衣钵给你吧啊。慧明在没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这个阶级很高了，勇武有烈了，他去拿了个衣钵拿不动啊，这个人非常机灵，就晓得护法人啊，为什么他是个将军，一个小包袱及一件衣服拿不动，他就马上就晓得这是有护法神，这个衣钵应该传给他啊，所以念头一转，马上就改过念头，请求啊，叫六祖出来，我不是为衣钵，我是来求法的啊。慧能出来了，坐在路旁石头边上。慧明跪在下面求法，他叫他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把念头全部放下啊，让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念不生。他问了一句话，在这个时候没有念头的时候，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在这一句话之下醒悟过来了，开悟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啊！他在能大师麾下开悟，能大师一生在他麾下开悟的43个人，慧明是第一个啊。所以开悟的条件是什么？心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人就开悟了。有念是障碍，那现在的人心浮气躁，心静不下来，没人开悟，没听说过吧？啊，但是我们看到南阳啊，中国河南南阳诸葛亮出生的老家，那里有个小庙来佛寺啊，这距离我们不远。3个开悟的 都是不认识字，而且非常简单啊，他们没有学过经教，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老师父传给他们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叫他们一直念下去啊。那么这三个人他们的优点都是老实人、听话的人、真干的人啊。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剃头，师父传他这句佛号，师父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自在往生，欲知是知啊，112岁没有劳苦。怎么说没有劳苦呢？他的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110岁，不要人照顾啊，每一天都在农田里面做活干活啊，种地也种树啊，他一生种10000棵的树啊，要造林呢 啊种100多亩地啊，收成好啊，年年丰收啊啊，这些收成他也不卖，除了寺庙里需要用的之外留下来，多下来的救济贫苦啊，四周围农村里头有人家贫苦，年老的时候没有体力，不能耕种，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生活怎么办啊，他来救济，受他照顾养活的成千上万的人，这老和尚啊，所以他没有劳苦，他不老啊，112岁像年轻人一样，他没有生过病啊，没有死苦啊，走的时候欲知是知，一个月之前老朋友地方都去看看慈心啊，告诉他们我以后可能不再来了，有人听见警觉性高的人恐怕他日知时至要走了，那就告诉他哪一天走，你告诉我们，我们替你助念。他听了笑起来，他助念不牢靠啊，啊，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人助念，他真的啊，他半夜走的，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念佛走的，第二天早晨去看他，叫他的时候他往生了，给我们做出学佛人最好的榜样，念佛求往生人那是好样子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叫他给我们做证明表法啊，证明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这一生当中就念佛92年，我估计他 至少见阿弥陀佛应该有二三十次，这是少数。啊，九十二年，常常见佛。啊，见过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啊，为什么不早带他去？他要求佛带他去，阿弥陀佛没有带他，跟他说：“你修得不错，这个表法非常好，你在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样子给别人看看。”啊，大概是告诉他：“啊，你有一天遇到一本书，这本书我真有。”啊，这儿有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你遇到这本书的时候，佛就来接他往生。啊，他等了不少年呢。啊，等到112岁的时候才遇到有人送这本一本书给他，他不认识字，看到人家带着书来了，他就问他这什么书，别人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他一听到这个书名呢，非常欢喜，好像啊期望了很多年的宝贝呀，这些得到了啊，马上穿袍大衣，对吧？把他最心爱的袈裟拉着搭在身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啊，都是别人找他啊，他含顺众生，欢欢喜喜给人照相，主动要求就是意思。三天之后他往生啊，这往生的意义很重啊，他为我们表示什么啊，这个一般的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真去过，常常去啊，熟悉得很呐、啊。啊，证明阿弥陀佛48愿，戒淫众生是真的，我们。这几天呢就学这一段经文，一点都不假啊。另外有个特殊为我们表法的，那就是净宗在这个十几年当中啊遇到很多障碍，甚至很多人退信啊，他来做证明。第一个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经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说的啊，经口所宣，不是假的啊，我们不要怀疑。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大经解，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典， 这是正知正见，没有错。第三个给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二三十年了，都是依照这个本子修行，没错。啊，我们要信得过自己。啊，这一部经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嘱咐海贤老和尚表法就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明了啊。啊，我们学这个经典没错啊，老和尚来给我们作证啊，让我们完全放心，不要听信谣言啊。这部书孙赞生，这部书是大陆上一位法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写成的啊，内容非常丰富啊。我在大陆上对我有争议的人太多太多了，他这本书是为我辨别啊，我从来不辨。对于一切的争议我不理会，我一句话都不说啊，我的信心坚定，没有受他的动摇啊，无需要争论啊。没想到这位法师年岁好像不是很大啊，他非常辛苦，我很感谢他为我辨别啊，这里面完全都是一些事实，我看了很欢喜啊。为什么？很多事情我忘掉了，读他这本书就想起来啊，真的历历如在眼前啊。那么无量寿经对于世尊往后末法九千年的教诲，我看就在这部经，下莲公所汇集的，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我们唯有这一部经做依靠，决定成就。啊，那这个经是谁给我的呢？我要跟诸位报告，我在台中求学，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啊，这部经是绿行老法师从大陆到台湾带来的啊，带来了几本，分量不多啊。到台湾之后啊，他跟李老师很熟啊，老师在台中建联社，建慈光图书馆，他把这本书就交给老师，老师看到这本经前面很长的一篇序文，这个序文是他老师做的啊，他学教跟没关系居士学的啊，所以没关系是他的老师啊，没关系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舅父，也就是念老的母亲啊，是没关系的妹妹啊，所以这些说起来跟我们法缘都很深啊。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做了注解，他的注解写在经本上，每一注 啊，我能看得懂他的这些东西，我跟他十年，那给我之后我非常欢喜，我就想讲这部戏，红这部戏。啊，老师告诉我，时界因缘没有成熟。那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你没有能力反驳，这不是时候，叫我收起来，我就听话收起来了。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我又翻出这部经典。啊，那个时候在美国，啊，跟海外同学们来分享这部经典，很多同学都非常欢喜，要求我讲一遍。啊，我就开始讲这部经典。完全依照李老师没著，先后在美国在加拿大一共讲了十遍，遇到华年祖老居士，啊，我遇到他在美国遇到，啊，他把他的注解就是大经解那时候刚刚写完初稿，啊，征求当代大哲的意见，啊，他只带了一套到美国，这个本子交给我，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无量寿喜。总算是有了最完备的学习参考资料了，这个注解注太好了，啊，我向他请教你有没有版权，他就问这话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呢，我到台湾去翻译了，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你，啊，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这个印出来的经书要我在封面上给他写字，我都准照办了。我们第一版印了10000册精装本，啊，虽然以后他改变了很多，但这第一版是非常好的纪念。啊，这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啊，所以这部经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我们有了信心，不再怀疑了。啊，是在认真学习。古大德曾经说过，一切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哪一部经？足以能够代表世尊所说的一切法，啊，古来祖师大德几乎公认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叫经中之王，啊，啊，能代表全经。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方老师也告诉我，啊，叫我学华严，啊，他也非常喜欢华严，啊，华严经我看他摆在书桌上，啊，他是华严，是全世界，再要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说他是全世界第一部最好的哲学概论，这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最难得的还带表演，五十三禅师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这世界上教科书没有这种表法的，这带着有表演啊，做出来给你看。啊，老师当时告诉我这些事情，我立刻就反应到，哎，中国有这么一本书，也很有意思，啊，那是什么呢？古人所读的四书，儒家的，儒家有这个味道。我相信四书是朱熹编的，朱熹对于佛教还有很深的研究，我想他这个灵感呢是从华严经来的。你看四书的编辑有理论，中庸是理论，有方法，大学是方法，也带表演。那表演是论语，是孔子表演，孟子表演，孔子是圣人，孟子是贤人，啊，带表演的，啊，这样把它编成四书，这个灵感，我相信啊，朱夫子是从《华严经》上看到的，啊，所以四书是儒家必读书啊。啊，理论方法表演啊，做出来给你看啊。那么华严是第一步，在佛法里头这是第一经啊。那么华严跟无量寿经比，这都是古大德隋唐时代古大德跟我们做比较，这一比啊，无量寿经第一啊。为什么？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他最后的归宿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无量寿经专讲净土，这就无量寿经占第一位了啊。那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夏老给我们编的48篇啊，实际上它是按照48愿来的，这48的数字啊，与弥陀本愿相应的。那么48愿里面哪一愿最重要？我们找啊，找核心，核心里就找到了核心啊，要找到无量寿经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那么这48品里面哪一品最重要？第6品法大誓愿。啊，为什么？这一品是无量寿经里面的精华，极乐世界就是因48愿而成就的，所以48愿是它的核心，我们要认识啊。那48愿的哪一愿最重要？这古人都给我们说出来了，第18愿啊。18愿说的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啊。我们到后面 会学到。那其实核心的核心呢，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下个月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邀我到日本去讲经，我答应他两个星期，讲什么呢？就讲法大誓愿第六。前面我们都明白了，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选这篇，因为时间不长，我们要讲最精彩的那这一段啊。第六篇发大誓愿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最精华的部分啊，对我们有真实的受用啊，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能辜负这一次啊，这一篇对我们太重要了。现在先看经文。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天察。这一品经一共有24章48愿。那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文是每一段是一章，这一章里面有好几个愿，也有一愿的不定啊，念下去我们就看到了。我若真得无上菩提，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这一品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是阿弥陀佛讲的，世尊为我们转述啊，释迦牟尼佛听到了，把阿弥陀佛的原话原原本本的说给我们听。所以无量寿经里这一段经文是阿弥陀佛说的。佛没有妄语，说话算话了啊，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念下去。我若证得无上菩提，诚正觉已，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几句话是总数啊，对于极乐世界的赞叹啊，为我们宣说的。下面呢，这第一愿，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啊，这一句是第一愿。过无卧倒云，十方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都跟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差不多，有六道，有十法界啊，极乐世界没有，没有畜生，没有魔鬼啊，没有三恶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所有一切众生皆阎摩罗界啊，阎摩罗界就是地狱道啊，三恶道中来生恶刹，受我法化，习戒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不服更多我取。对，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说明他有人天两道啊，他也有凡圣同居土啊。到极乐世界，我们人的身份到极乐世界还是人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个个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习成没有一个漏掉的啊，都能成就是正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你永远不会做三恶道，无论你到哪一个国土去供佛闻法教化众生啊，给六道轮回啊永远脱离关系，真难得了啊。幕后总结是得十愿，我这个愿成就了，我就成佛；不得十愿呢，不取无上正觉。意思就是我这个愿做到了，我成佛；我要做不到，我不成佛啊。所以这一小段里头，这第一章两愿啊，过无我道愿；第二个不多我取愿啊。我们看下面小注啊，这是早年我讲经用的笔记啊，今天在此地供养诸位。这一篇是净土最著名的四十八愿，夏老居士当年汇集此品经文时，费了三个月的时间，还有慧明老法师、没关系老居士两个人帮助。换句话说，这一瓶经是三个人共同汇集的啊，有夏立居老居士，有慧明老和尚，还有没关系居士啊，再整理出来，如与云以五种本合看，大藏经上有。我记得我过去曾经将无量寿经九种不同的版本印在一起，便利大家做参考啊。你们照五种原译本合起来看，对照一下，你才发现汇集的好啊，文字少，简单扼要，意思一点都没有漏掉啊，所以很不容易啊。文字的整理可称尽善尽美，在五种原译本用48愿的有两种，魏译的、唐译的啊，魏是三国时候曹魏啊，康僧开译的啊，用24愿呢，也有两种，汉译的、吴译的啊，吴也是三国时代啊，在南方， 还有啊，用三十亿元的，有宋时的，啊，南宋时候的翻译文字，故古德说梵文原本不止一种，证明佛在世说法时曾经多次宣说《无量寿经》，可见此经之重要性。那这是古人呢，点醒我们，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一部经只讲一遍，没有重复的，但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佛常常讲，啊，专门给我们做介绍的。从现在经本里面去校看校对，至少三次，像刚才讲的这个佛阿弥陀佛的大愿，这个是无量寿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不管怎么翻译，如果是一次宣讲的应该完全相同啊。五种本子都是四十八愿才对，为什么只有两种本子四十八愿，还有两种本子二十四愿啊？另外还有一种宋译的只有三十六愿，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古人说至少三次宣说才会有这种情形，那要不然不可以，不会出现这个现象。那么无量寿经在中国有十二种，十二次翻译啊，非常可惜七种失传了啊，七种失传，还有蒙古大藏经、满洲文大藏经，我们看到藏经目录，我看的是蒙古大藏经目录，无量寿经好像有二三十种的翻译啊，这是我们中国没有的，中国过去只有十二种，失传了七种，现在还剩五种啊，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把我们缺少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版本呢统统把它翻成中文，我们来看看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他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听众啊，为大家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啊，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愿心非常恳切啊，这是佛常常说的一部经呢啊，我们在目录上看到的时候是蒙古大藏经最多啊，满洲文的大藏经是一，藏传跟蒙古大藏经所编的啊，内容大概相似啊，其现在藏经有汉传的，我们中国大藏经啊，有藏传的啊，西藏的大藏经啊，我们不能够轻视的 这个蒙古文的跟满洲文的啊，但是现在学习蒙古满文的人很少啊，有迫切翻译的必要啊，让我们对于世尊当年在世极力倡导净土法门，我们会坚定信心啊，也坚固愿行。那么夏天去老居士的这个会议本啊，他用的什么方法来汇集的？这里面说出来了啊，说故古德说梵文原本不止一种，证明佛在世说法时曾多次宣说无量寿经，可见此经的重要性。所以夏莲居老居士会议的时候，他以24为纲，48为目，把五种本事的本来面目都能保存，这是非常难得啊！这是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啊，为我们呢汇集这样完美的一部大经，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文字。法藏菩萨对佛以及当时诸大弟子提出他修学的报告啊，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没成佛的时候他叫法藏菩萨啊，他的态度言语都非常谦虚恭敬，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很多，但是有不少学修学很多年都得不到真实利益，原因在哪里？就在缺少谦虚，没有恭敬心所以我们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圣贤的教诲，跟学习现代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心态完全不相同啊，学习西方人的这一些物质文明啊，没有谦虚恭敬可以能学成，但是要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大乘佛法，没有谦虚跟恭敬，你什么也学不到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我看到不止十次老人家常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二分诚信得二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祖师大德教你，你能得到什么？完全看你的诚信心、真诚、恭敬啊，没有真诚恭敬，你跟在祖师身边 跟上一百年，你什么都没学到，你所学到的是皮毛，是外表啊，甚至上你完全没有得到啊，这是什么原因？印祖说出来了，说得好啊啊，所以同是一个老师教学，同在一个班上上课，为什么程度每个人接受的不一样？就在这四个字，我们有没有谦虚恭敬？啊，现在找真诚谦虚恭敬的人越来越少了。找不到了啊！现在人都是傲慢，心浮气躁，怎么办？啊，不是老师不愿意传了，找不到学生啊！我早年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国外弘法，今天我遇到陈家元同学，他是东山高中的校长啊，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头一个遇到他啊，他是我们慈光大专讲座的学生啊，我在外国有那么好的法缘，他是第一大功臣，都是他给我联系的啊，美国加拿大所有同学啊，他很快就给我连上了啊，所以我讲解的道场多了啊，这个缘分借缘的时候很偶然，到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啊。啊，对全世界弘法的时候，这头一个人呢，哎，协助我走上这条道路。啊，要不然哪有这个缘？你不认识人，不认识人怎么行？啊，这是非常热心。啊，那个十几年当中，啊，大概有将近15年，他常常在我身边。所以说到这一句谦虚恭敬真的太重要了。我跟方东美先生陌生人啊，我仰慕他的道德学问，没有人给我介绍啊，但是我知道他是同城人，同城就是老乡嘛，我们就攀个关系吧。啊，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老人家，还有一篇文章啊，请他老人家指教。目的呢是想到台湾大学旁听他的课程。啊，一个星期我收到老师给我的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古林街在他家前面啊，见面时候他就给我说道，现在的学校64年的台湾大学，现在学校不是现在，这个现在是64年前。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听课， 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个话，老师完全拒绝了，没指望了。所以当时年轻人，当然感到很沮丧，很难过。我们沉默了大概有六七分钟，老师说了，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来，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每个星期上午9:30到11:30，我跟他学是在他家里学的，学生就我一个，他不让我到学校去，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完全了解，因为那时候我爱好哲学，没有跟学哲学的人有过往来，也没有读很多哲学的书籍，换句话说，白纸一张啊！写字画画的人喜欢白纸，这个纸张不能被染污，染污就不好画了，不好写了。我是一张白纸，所以老师就特别珍惜，把我安排到家里。如果我到学校，我会认识很多同学，也会认识很多老师，肯定会受他们影响。这是方老师对我的用心，我非常感激。让我一门深入，尝试学习，才会有一点成就啊！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法，我明白了，没有想到佛经里头有这么多好东西啊！我动心了，我就跑寺庙了。以前寺庙是不跑的，跑寺庙干什么？借经书，寺庙有经书，经书买不到，所以像大藏经不能借出来，星期天假日到寺庙去抄经，我记得我还抄了十几卷。所以师生是缘分的，无法勉强的。我跟方先生有缘，就这么接上的。认识佛教，完全从他那里明了的，学佛奠定基础是张家老师，我跟了3年，也是像方老师一样，每一个星期他给我1小时到2小时的时间，每个星期天上课，张家老师劝我出家。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第一部叫我读的书是释迦方志、释迦谱，告诉我学佛你不能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对他不认识，你会走错路，你会走岔路，一定先要认识他。那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大藏经里都有，这两部书我都从藏经上抄下来，因为当时没有卖的，书店里就找不到，知道释迦牟尼佛，我一口肯定他老人家， 是一位非常慈悲、有智慧的社会教育家。我是这么看他的。啊，而且是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啊，他有教无类也，跟孔子一样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来，他就肯教你。这个在经典里面看到太多太多的例子。啊，所以我们承认他是伟大的教育家。啊，慈悲到极处。不仅是言教身心。他做出来给你看。你说他教我看破放下。啊，这张家老师教给我。第一天见面，我向大师报告，我说我从方东梅教授那个地方学来的佛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起伏？我跟张家大师提出了问题。啊，提出来之后，他老人家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小时，一句话没有。我等他开始。啊，他看我什么？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讲，那以后我都明了了。啊，进入他的磁场，一定要把念头放下，啊，妄想放下，杂念放下，心到清净的。他才会说话。啊，你的心不清净、浮躁，他绝对不会说话。我遇到这么个老师，我还跟他三年。啊，他告诉我，你看看了半个多钟点之后，说有。哦，我听到的有，这精神振作起来了。但这些不行啊，你浮躁怎么又起来了？所以这不说了，说了一个字不说了啊。这一次停了六七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简单讲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样去啊，像爬楼梯一样一层一层上下啊。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就是大乘经上说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这一切法真相是什么啊，真相明白了，你自然会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以后我们慢慢起如大乘心教，逐渐明了了。啊，佛法教学终极的目的。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就是平常讲的成佛，成佛就是回归自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什么也没得到。为什么？自信是你自己真心的，真心里面 一样不缺呀。那就像慧能大师在《坛经》上所说的，啊，他半夜三更，五祖召见他，在方丈室里头，五祖给他讲经讲经。那我们晓得，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决定不会用经本，啊，都是口述。把《金刚经》的大意讲给他听，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向老师提出他的报告，他的报告20个字，五句话，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第一句啊，这个意思是没有想到自性本来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着过。那染污是什么？染污是妄心，是阿赖耶，不是真心啊，真心从来没染污过。第二句话，不生不灭啊，自性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心没有生灭，真心也没有染污。第三句，本自具足啊，本来自然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在哪里？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的啊。下的最后一句就说出来了，第四句，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是说明真心是定，没有动摇啊，没有波动现象。波动现象是根本无明啊，一念不缺而有无明，那是波动。自性没有波动过啊，这一波动自性就变成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幻想，不是真的啊。幕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念头生的。所以大乘教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宇宙是我们自己想象变现出来，自己在里头受用啊。如果你的想象完全是善的，是美的，那就是极乐世界；你的想象是贪嗔痴慢疑啊，那就变成六道轮回。全是自作自受啊！只有佛经大乘经教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圆满，这个观念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从谦虚恭敬，我常常讲真诚啊，要用真诚心学佛了，要用真诚心过日子，我们的生活用真诚心，工作用真诚心，待人接物用真诚心。为什么？用真诚心是佛菩萨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个里头还有贪嗔痴慢疑，这是什么？这是六道众生。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希望从六道跳出去，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真诚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啊，决定不能欺骗，欺骗是搞六道轮回，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麻烦可大了。为什么干这个？杀死啊！这个世界一切万物，华严经讲得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睡觉，眼睛一闭，什么是你的？连身体都不是啊，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没有一样啊。世间人迷惑颠倒，把这些假的当作真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这上，叫大错特错啊！佛菩萨、阿罗汉绝对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那他们能守住清净心，我们经济上清净平等就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而不迷，这是修因。果报呢？果报是大乘，大乘是智慧，无量的智慧啊，无量寿命，说明是福报啊，无量的庄严，庄严是美好，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充满了智慧啊，圆证佛德啊，因果都在经体上。啊，接着我们看，他说：“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我若真得无上菩提，成真觉矣。”啊，他成佛了，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说所居佛刹，他所住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几句话说他全部大愿的总数啊，四十八愿的总数。此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状况，全部经典就是四十八愿详细说明啊。那我再告诉你，这个详细是六数，真正详细的说明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叫《华藏世界一真庄严》啊，《弥陀经》时间短，分量不多啊，是六数啊。细说大方广佛华严，所以古人把这三部经看成一部。那华严经叫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叫中本华严啊，有中本还有个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啊，更简单的，便于早晚课的读诵。佛讲的真周到啊，佛给我们的恩德无量无边的 啊，所以古人判这个经，大本、中本、小本， 小本就是阿弥陀经，中本就是无量寿经，大本就是华严经，一二三，三二一啊，同学们很多都知道，我是从学华严经五十三参才归到净土的，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我华严经放弃了啊，这就是全部的心力都用在无量寿经上啊，真的是分量非常恰当，非常适合现代人根基啊。这一段文我再念下去，全部经典就是四十八愿的详细说明，四十八愿是全部经典总纲领啊，大纲啊，无一句与四十八愿相违的思想、见解、行法、做法，这个行法、做法就是修行啊，自己依教修行，以及教化众生，完全相辅相成，可谓佛佛道同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都不会超过无量寿经所设的智慧理论方法啊。我们现在有人说理念完全相同，那么其所居的佛刹就是他的道场，这是阿弥陀佛，他居的佛刹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道场啊。那么他自己已经成就圆满的佛果，他的道场完全是帮助一切发愿想成佛的，以及发愿普度众生之人。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啊，他发愿就是帮助这两种人，一种人希望成佛，正得究竟圆满；另外一种人慈悲心恳切，希望赶紧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对于这两种人说，他给予最大的帮助，圆满的帮助。啊，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道场啊，也是帮助你对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普度的一个基地啊，在那边成就智慧、成就功德、成就能量，你才有方法把这工作做得圆满啊，真正让一些苦难众生得到帮助。所以他的道场要超越一切诸佛刹土的功德庄严啊，道理就在此地。佛在经典当中开始过，西方极乐世界固然很好，而尚有比西方极乐世界更好的地方。这个有，但是其唯一能超越其他世界之处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待业往生。我们看到这一句就有信心了。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这业断不了，只能待续啊，所以我们要求待业往生。那么第二呢，往生不退。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再退转，这不能成就，要往生不退。第三个，往生以后一生成佛，此是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之处。十方世界都有阶级，唯独西方世界是平等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太简单，只要一心称名，生念必生。西方世界没有恶道，阿弥陀佛感觉三恶道众生太苦了，而且也是修道的障碍。十方诸佛刹土是佛与众生善恶业所成，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啊合着在一起，佛菩萨修的善业，我们造的是恶业啊，所以有六道轮回，有十法界。啊，那么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感的，所以清净庄严。凡是去西方者，阿弥陀佛都不问，只要具足信愿行就可以了。你看这么简单啊，你要真正相信，不能丝毫怀疑，真心想去。啊，而且有个决心，我非去不可。啊，那么你非去的时候，必须把这个事情万缘放下。啊，说可以做，做完之后不能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心上没有死。啊，这色可不色可以做，刚才讲可以做，别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完全符合弥陀经上跟这无量寿经上所讲的理论跟方法。啊，那么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西方没有，凡夫业没有消，可以待业往生。虽待业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没有恶缘，所以那个业不起作用啊，因此恶业不要想，想一次等于又造了一次，只有增长不会断掉啊。过去所造的恶业事过境迁了了，别去想它，永远不要想他了。过去所造的恶业事过境迁就了了，把念头集中起来，专想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啊，这就是消业障。念佛是最好的消业障的方法，一切时一切处齐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的业的罪障就没有了。谁做到了？来佛寺的三个老人做到了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海贤老和尚的师弟海清，跟他自己本人做到了啊。他们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工作照干，什么事都做啊。访问他的人多，他不拒绝，他都欢喜，但是什么，他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啊，心上干净啊，这叫真干净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啊，开头我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为什么要一再重复学习，啊，多次重复，印象就深了。啊，一遍两遍不够，十遍八遍还嫌少。啊，要无数次的重复，我们才能够切入境界。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